早起床，伸个懒腰呀，天空里飞来幸福的味道。肉嘟嘟的小爪，洗洗脸吧，干干净净才会快乐。